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为了加深大学延揽海外优秀人才的广度，高等教育司长朱俊章今天在全国大专校院校长会议上表示，将放宽规定，开放所有大学都能够申请至少一名玉山青年学者。不过审查标准不变，包括国际学术声誉、跟学校研究的契合度、学校永续留住人才的措施等，必须符合标准才能够通过审核。对于不少大学校长在会议中建议松绑学杂费的调整机制，朱俊章指出，目前台湾公共政策环境支持多元声音、多方讨论，大学校长可能认为台湾的高教 CP 值很高，但是学生跟家长却不一定认同，因此需要教育部跟大学一起努力，要一步到位改革很困难，但可以慢慢的努力推动。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提出内阁总辞之后，文化部长郑丽君在脸书表达离开政府团队的意愿。郑丽君说，去年底选举之后曾经两度向赖院长请辞，如今他认为自己在文化部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希望在总辞之际离开政府团队，重新回到民间，以自己的方式持续为台湾尽一份心力。美国多年来以国安疑虑为由提防中国电信大厂华为，随着美中科技角力加剧，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美国商务部示意不会向华为矽谷研发子公司 FutureWay Technologies 续发出口许可证明，这张去年四月到期的许可证涵盖电信技术跟软体出口，包括高速资料传输技术，华为已经没有办法让部分在美国开发的技术回流中国。美国国会2012年发表报告，将华为定位为国安威胁之后，华为电信设备形同遭到美国市场封杀。尽管如此，华为在美国仍然雇佣1500人，其中大约700名工程师跟科学家在 FutureWay 位于在加州圣克拉拉的研发中心工作。根据相关文件， FutureWay 向商务部表示，如果不续发出口许可证， FutureWay 可能必须将研发中心迁到美国以外的地区。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透过声明表示，核发出口许可证的程序跟美国正在跟中国进行的贸易磋商无关。美国去年对各国开打贸易战之后，美元对新兴市场货币不断走强，人民币2018年贬值幅度大约 5.4%， 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但是人民币最近渐渐的回稳上涨，本周对美元已经升值 1.5%， 是2005年7月以来最大周的涨幅。彭博报道指出，除了美洲贸易谈判走势正向之外，联准会政策趋于温和是最主要的原因。由于联准会态度偏鸽派，即使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 CPI、PPI 数据都不如预期，但是人民币对美元依然涨到 6.78 元区间。联准会公布12月的会议纪要显示，利率有可能按兵不动，持续到3月或者是更久。主席鲍尔也表示，会保持耐心观察美国经济市场的情况，并且继续缩减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下个星期国内油价可能一口气就要调涨1元，在沙烏地阿拉伯领头减产石油的激励下，国际油价重返牛市。美国联准会 FED 誓言对升息保持耐心，更使得西德州终极原油期货价格连续第9天上涨，而且跟布伦特原油双双重登每桶60美元。中油调价指标 7D3B 最新的价格来到 57.93 美元，比上一周上涨 4.19 美元。依照中油油价公式估计，下个星期汽柴油每公升将上涨1元，创一个月的新高。92无铅汽油每公升将会来到26元，95无铅 27.5 元，98无铅 29.5 元，超级柴油 23.7 元。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8点，来到975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38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00点，来到2336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1点，成为207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1点，成为254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0点，成为744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9点，来到2658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9点，成为3203点。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今天西半部地区基隆、北海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目前马祖仍然有浓雾，能见度不足200公尺。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以及绿岛、兰屿还有恒春半岛要提防长浪。以上新闻。 240秒之后，老旧公寓的价格换来100平的规格，对面邻居的身影换成270度水岸景观。天龙人太委屈，引大景最挺你，3间大套房在家就能泡汤。敦南4分钟限量4字头，即刻倒数。尹大景，2653-8888。 嘘，听说到 S 因为买车或保养有机会拿大奖哦！ 买车周周抽万元礼券，保养月月抽扫拖地机器人，早来早中奖，想到就开心！哈哈哈 ！SUM 要你大笑迎猪年，快到 SUM！ 实在就是 SUM。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左拉右扯都不怕，三倍耐勾浓浓钢丝裤袜，紧度刚刚好，半透肤更显瘦。浓浓钢丝裤袜 ，N O N N O， 浓浓。 逃出古墓派。直到现在是最闹新人 Karen Sissy 陪你玩到底，华言国际。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黄子佼。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满腹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so much for flying with us. Please keep your seatbelts on. We should be take off shortly. 在那个地上啊，空气清切的讲，请我打开这样的啊，将安全带系上，接着问是否用餐啊，需不需要毛毯，而我曾是的课堂啊，梦境在我正上方，有活力的发竟然可以这么来看，爱爱爱爱上起来在地上，终于还在伙伴，他放慢脚步向我拼命跑，向我去追上，直到因为他问我 Can you eat on me， 我深深倒出一口气，他嘴里带有我饮水，而我几乎喘不过气。 想针对着他品尝那免税品的包装，有人像他一样，我决定别走偏场，他的眼神渴望充满暗示与想象，给予人一种挑战， 我用的逐步阶段，我的海波放了一身 装， 我缓缓笑起来，在走到上世界就在 商量， 他一路翘臀带着那忐忑性感的模样， 天哪不如漂亮，他问我 can it be on me， 我深深打着一口气，他真的把我多阴 水， 可我几乎转不过去，他问我 can it be on me， 我睁大眼睛在问你，后嘴唇在游戏游戏，我会不会瞬间麻痹。 嘻哈空姐来自于周杰伦，下午的2:10，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是2019年1月11号星期五， 另类的单身节吗？因为他少了，他也是11啊， 对，唯单， 他才是真正的单身节，其实1月1号才是真正的单身节。 那你这样，你用。 只要乖乖听我说话，多认真但其实没差，追求完美为爱疯狂一下。 Oh, let's talk about love， 完美的 Mr. Right 填满你心中每寸期待。 Let's talk about you， 我就是 Mr. Right， 准备好为你上山下海，我会要你从你的你到无话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听我说，我就是你要的梦，只准旅行在我怀中完美触碰， 潘玮柏的 Mr. Right， 这个小时呢要请大家来分享本周到星期五了，你这个礼拜有什么一周大事想跟大家分享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我们说说本周你的大事情。 我先 好啊， 怎么了？ 请 哦，你要分享的大事跟我一样哦。 哎，很巧，就是这个吗？ 你要跟我分享一模一样的大事， 那么巧。 那我们数三，然后一起说这个大事是什么？ 我不会同步吗？ 一二三， 滋滋线上听， 哇！ 什么是滋滋线上听啊？ 滋滋线上听，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学习管道多元，提供大家运用碎片的时间来学习。尤其在听觉学习崛起的现在，大家可以不用再盯着手机，不用再看着荧幕，你就可以好好学习。滋滋线上听邀请到各界专家，有职场技术与领导管理，有创业，有行销，有心理，有疗愈，有易经，各式各样的有声课程，让你可以用听的来吸收知识。 滋滋线上听是新传媒学院今年1月1号正式推出的线上听课的有声知识平台，你可以静心的听课，也可以把课程老师当作陪伴您的好声音一起吸收。滋滋线上听的特点就是上网随选随听，学习不断线，一刻一付费可以永久收藏收听，请上网搜寻滋滋线上听听听听听听， 是孜孜不倦的孜孜哦。听完了滋滋线上听学习知识之后，如果你要放松，欢迎在 YouTube 搜寻马克信箱，上班可以听， 松到不行， 上班可以听，就像现在的你一样。 YSG 的一周大事，我生日，我生日，快点祝我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Yeah。 KK 的一周大事，坐在我左边跟右边的同事尾牙抽奖都抽中，就是坐在中间的我没有抽中。 那重点是左边跟右边他们奖是什么？ 很小的话， 如果是一个尺跟一个橡皮擦呢，那就算了吧。 对啊。 波人的一周大事筹备了几个月，明天要跟点友去士林夜市挑战十字路口。图小姐一周大事，撑过痛过期末考周，哎，很多人一周大事应该是这个，哎， 对啊，期末考， 放寒假了， 有些人还在考，有些人解脱了。 我的一周大事，本周我非常期待跟大家分享一周大事。你听我的一周大事，你不可以有太多的反应，你只能哇哦，不可以再讲过多的资讯。 哦，会哦，要我先 promise 是不是？ 对，因为我怕你透露太多，因为你认识。 哦、oh. ， 我的一周大事，下午的2:14，我的以前交往过的男朋友，其中一位他结婚了，我的前男友他嫁人了。 What？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What? That explains everything! Promise way!不管怎么样，就是遇到你相知相惜，可以一起走下去的另外一半，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而且你刚刚说你前男友结婚这件事情，为什么好、啊、没有什么 了不起？ 对，没有感觉，心如止水。哦，下面那个震撼弹，哦，我整个胸部都在痛，哦，好痛。 一周大事，生平第一次去酒店，大开眼界。 哇！ 他怎么没有讲更细？你在酒店玩了什么？还是什么都不能玩？因为没有钱。 是哪一种酒店啊？是就是付时间的，还是制服的，还是便服的，还是礼服的，还是 怎么那么多服啊？CC 的一周大事，我的尾牙真的中大奖喽！我中了12张小朋友， 12张小朋友 是多少？ 3000哦，还是4个小朋友算一张吗？ 每一次讲这种小朋友什么的，我都会反应不过来， 啊、 然后最后就会放空。 到底是12000还是3000？ 你有什么一周大事要分享呢？ Escape and recreate a place that's my own world, and I could be. to get me out of this joint. Come on, let's bounce. Counting on you to turn me around. Instead of clowning around, let's look for some common ground. So baby, time's getting a little crazy. I've been getting a little lazy, waiting you to come save me. I can see that you're angry by the way that you treat me. Hopefully you don't leave me. Wanna take you with me. I get escape and recreate a place of my own world. And I could be your favorite girl forever, perfectly together. And tell me, boy, now wouldn't that be sweet? If I could be sweet. I know I've been a real bad girl. I didn't mean for you to get hurt. We can make it better. And tell me, boy, now wouldn't that be sweet? 张学友的《青春说梦》音乐会，大家好吗？我很想今天，告诉大家，我就这样练歌的。 看你熟睡时的笑容，以为爱很单纯。以为就比那些浪漫。 张学友 Wake Up Dreaming 醒着做梦音乐会蓝光盘，收录醒着做梦专辑里十首完整曲目现场版。张学友亲自挑选电影经典组曲、爵士乐曲以及数首经典曲目，请听环球张学友醒着做梦。 我醒着做梦，就是痛也痛的感动，是也像梦幻，那就留在梦里背诵，只有在梦中，哪怕海波好浪风。说梦游又是原来的你，你无动于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每天一样的路程，出门总是少了新鲜感，那就坐上 Toyota Yaris Crossover， 颠覆你的日常。 Toyota Yaris Crossover 车身加高，视野提升，让你换个角度看世界。全新跨界休旅，时尚运动外形，享乐登场。 宝平新的歌听秀， 好啊，今天的秀有够看哦， 真精彩哦。 后一行纯音节，王树贤交来嘛，啊，你最爱看啥人？平常看电视，啊，即马看本人，唔知要经多一位吼。 对啦对啦， 拢免经，立新游轮宝平星号三天两夜，周五出发，一轮主要6300元起，一到三夜限定航处，给你最精彩的孤听秀。 请洽立新游轮及合约旅行社。 有其田哥 K 歌喽！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舞动健康新风潮，有奇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唐家龙。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与挫折，身边的老朋友总是给我很大的帮忙。在高龄化的社会里，老人家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协助。只要您有任何老人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专线帮您解决。 嗨，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那团，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在指尖和眼前，像花朵开在我身边，感觉树叶的摇晃跟在脚步后面。拥堵的街道，我要故意大声笑，打扰偶然的无聊，各种琐碎的烦恼统统都丢掉。我可以跳着舞跳到大笨钟都融化，兴奋的在无限转圈里面，甚至不害怕有没有明天。我把梦绑在脚下，风穿过我们的手，飞起来的伞当成麦克风，跟着阳光在摇摆。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再请大家分享本周你的一周大事有哪一些呢？菜菜子说他一周大事是联航的春季票打折打非常多，他买了4张500元不同日期去的未税机票，周六去，周日回，这个会不会太硬了？何苦呢？ 就加了税以后多少啊？就像 那个什么阿联酋那些很便宜，加那些有的没的还是超贵啊。 是哦， 就是他都打很便宜，可是你税加，想说这价钱跟正常机票有什么差？ 是哦， 对啊。Sunny 的一周大事，我第一次下载 Tinder 遇到了一个很好聊的新朋友呢。 哇哦，刚刚有一个人说在 Tinder 滑滑滑滑到了玛丽 啊，给我往左，不喜欢。 而且是往左以后才想到啊，那个是玛丽， 这 太夸张了吧？ 没有关系， 太夸张了吧？ 没关系， 怎么会这样子？有眼不是女神啊！ 你尽量左左左。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想到泰山就想到泰山。 AM 的一周大事就是他的小朋友呢在校表现优异，可以跟校长拍荣誉照呢，竟然还要家长一起入境 啊！ 天哪，我想要故意穿得很夸张站在校长旁边， 蛮美式的啊。 嗯，蛮妙的。 有一个问题是说期末考跟公司的尾牙撞齐了，我要怎么选择呢？ 所以你是夜间部吗？ 可这个选择不是非常非常的 简单哦， 容易跟简单吗？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公司是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如果是夜间部的话，在公司担任一个正职的话，好像问题会比较难一点。但是因为我自己 的想象，可能是譬如说譬如说以前我大学的时候在飞碟电台，然后可能就是譬如说大学的期末考跟飞碟电台尾牙撞期，我该怎么选择？这不是非常简单吗？你当然是要考毕业，但是期末考重要啊，当然是学生以学生本分为主啊。 你可以不去考试吗？ 对啊。 Forever, but gotta find a way to make it work without all the ones. No, I can't do a compromise. Yeah, I know it's true. So let us fall into consensus. With right and wrong, we'll find the fixes. Oh, I mean, we can't pretend, but I'm benevolent. Just so you know, I can make magic taken for granted. Can't say it's over, lover.Nothing's better. Walk to your doorstep thinking I can't live without her. Eyes closed for a minute. Feels right now in it. Hands around your waist. Real talk, no gimmicks. She's a witch. I can make magic. Take it for granted. Can't say it's over. Love her. And I keep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来自于 BRB。 很多人一周大事不是考试就是尾牙，不晓得各个公司你们的大奖会是什么呢？王先生的一周大事就昨天的尾牙，也是他隔壁的抽到了欧洲来回机票， 哇哦， 以及现金20,000元， 哇哦， 蛮棒的，好多， 超棒超棒。现在我发现有一些就是那种整合行销公司啊，他会就是送机票或是干嘛的，可是他那个规则会定得非常的 严格， 他基本上就是要你去参加那个旅行社的旅行团。像之前不是Katia不说抽到了韩国机票吗？然后那张机票来了，就那个使用单，就看了一下，他使用单有三点，你看一下那三点以后就想说，哇，这谁要去啊？ 一， 第一点呢是说，哦。基本上呢，这个机票哈，可以折抵那个团费5,000块。如果你要参加6天5夜团的话，可以折抵5,000块，这样子。那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呢你不想要跟团，你想要自由行的话呢，可以，但是呢你必须要透过旗下的某一个旅行社的网站来代订饭店。这还不是重点哦。你必须要代订，一定要订5星级以上的饭店， 我才能用那个机票。 没错，你不能去订 Airbnb， 你不能自己找朋友住，你也不能自己去找青年旅社，你一定要订5星级以上，而且要透过他们的代订网站来订。 啊， 你可以自己去比价，你可以比价完以后透过那个网站订，但是你就是要订5星级。所以意思就是，我就是要逼你，就是你的住宿费高到爆表，你绝对不会用第二条。 好烂哦！ 对啊， 看到这个我就不想看三是什么了。 反正就是很夸张。 已经习惯这种啼笑皆非的孤单，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只靠老天，不如自己勇敢，消除胆哭 是冥想的盘算层，阳台最自然最恰到好处的安排。或许在刮大雨的夜晚，如果你身边不打伞，也许你会因为不忍心看我淋湿而与我为伴。或许在你最常触摸的咖啡馆，过一个下午的阑珊，直到你出现，假装我没带钱，然后去好让你买单。 来自于阿四的预谋邂逅。不管现在你正在念书，正在发呆，正在放假，正在上班，回想过去六日一二三四五有发生什么事情，觉得蛮特别的，想跟大家分享的吗？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你的一周大事。上个周末呢，我很多朋友想要抢星期喝那个便利商店新出的，你知道蓝方圆出了一个丝袜奶茶，你喝了？ 对啊， 你真的很吵哎、欸！你有什么不会的、啊？我真的跟你分享什么都很落伍哎、欸！你是林志颖吗？ 干嘛啦？为什么？ 什么都走在最新的， 一开始就喝过啦。 天哪！ 而且你知道现在全家便利商店它就是它已经进入社区了，然后每一家店会以一个店为中心，有自己的 Line at 自己的 Line 群组。对啊，有很多东西就是你要抢先的话，你就加入，你要加入群组啊。 所以是里面超级 VIP 这样，然后店员可能会帮你留货这一种吗？ 对啊，就加入就是帮你留货啊。一天的配额只有15杯、欸，你要用抢的，你怎么抢得到？ 无啉嘛， 无啉嘛， 是太贵。奶还是学会得， 应该是因为我本身就不喜欢香港的，就是港式奶茶的味道，就是那个茶很涩的那个味道，所以就是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啊。可是如果就是你很喜欢喝港式奶茶的话，你可能喝起来感觉比较不一样。 那你有睡不着吗？ 不会睡不着啊，还是睡跟猪一样啊。 对啊，马克 Grace 说马克这口气太狂了吧，一开始就喝过啦、哦、我真的很丢脸，我问这什么问题。你是不是其实已经是可以未来上太空的名额之一，但你没有跟我分享，你是不是有那个门票？ 没有。 你是不是那个 2012， 你就是可以上太空的那一个？ 你是不是应该去看精神科医生？ 看你夜出散步又回金摇篮的当银碗弄最贵，那也安慰那也安慰，爱你爱个几个青春的花满中风吹，就亲像咱两个四个幸福起飞。 李千娜的那也安呢， 那也安呢啊，对，那刚刚说到那个奶茶，就是那小小一杯，真的很小杯哦。 对啊，它应该是有点像左岸那种大小的， 但它59块，结账时候我心有一惊，就赶快把之前那个信用卡就折价券赶快把它用掉。 你没有马上就说你不买了？ 因为那是留的啊，留的你就一定要买啊。 哦， 对啊，59块很贵耶。 我前几天经过那个我很爱的起司塔的店，然后那个起司塔它冬天就出了一个 新口味草莓的。嗯，我远远看到那个海报，我说草莓，然后这边起司塔那么好吃，嗯，是不是很棒？一走进一颗，你知道那起司塔很小，好像85块，我忙转身离开， 转身离开， 太贵了吧？ 连女神都受不了。 不是那个，我真的觉得太夸张了。 青春点点点的教众 们，不是不要买 哦， 太贵，那是太贵了啦。幸福起飞，哪会安尼？哪会安尼？爱你爱到失去控制，牵你的手散步约会，只要咱会当永远拢做伙。哪会安尼？哪会安尼？毛咔咔说的没错，在香港蓝方圆小小一杯也是超级贵。 Wow. 那时候经过蓝方圆，因为经过名店嘛，那想说喝一杯看看。那时候我忘了是喝可能蜂蜜柠檬，或是反正奶茶，就是那种也是小小一杯，就很像你在夜市买一杯现榨柳橙汁会的那种小杯。然后结账，我说：“哎，那一杯多少钱？”然后你换台币也是100还是什么？就 wow. 哇哇呜！ 香港的饮料真的是很贵， 超贵。 台湾就是最近不是有很多人都开饮料店，有很多艺人开饮料店，然后这些艺人呢，就是也前进香港。 嗯， 然后那一天我去上节目的时候遇到谁啊 ？NONO 哥跟丫头。 丫头的那个店就是在香港新开幕，在一个闹区的转角。 对。然后他们就在讨论，就是哎，你们前进海外的那个定价是怎么样？然后你们是给代操还是自己弄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俨然两个创业主在我身边聊天。 但那时候我经过，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丫头分享，好像开幕就是有大排长龙，所以就很开心。然后那时候我经过的时候，楼下也是有在排队，要喝那个手摇饮料。可能错过你，我要你在一起。Come ride my rocket。几声 1, 2, 3 You and me 关键报告上天门你信不信我确定要的就是你写下传奇 Like the way I see my star You and me 10000个时空遇见你信不信交响最强烈吸引

108年全国大专校院校长会议今天在中兴大学举行第二天议程，教育部技职司司长杨玉慧报告技职政策重点发展。在退场转型部分，杨玉慧指出，等私立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条例草案通过立法之后，教育部将对外公告专案辅导学校名单。部分立委要求增列预警管控指标，教育部将会研拟新增预警学校机制，在学校可能被列入专案辅导学校之前先预警，也会修正专案辅导学校筛选标准，包括财务恶化、师资质量不佳、教学品质不佳、注册率未达标等。对于之前发生的新南向产学专班争议，杨玉慧提醒，学校必须依照新南向产学合作国际专班开班规范办理，学校招生应该派员前往国外跟学生还有家长接触说明，不得透过人力中介等不法管道招生。世新大学校务会议日前决议，社会发展研究所109学年度停招，社发所学生还有立委今天召开记者会，质疑过程不符合程序正义，要求教育部严格审核，驳回停招案。应邀到场的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梁学正说，按照学校的规定，本案要经过董事会审议才会送到教育部，而这个案子还没有送到教育部，而本案跟教育部针对硕士班注册率如果不佳将进行减招没有直接的关系，案子送到教育部之后一定会严格审核。世新大学二号召开校务会议，决议109学年度社会发展研究所停招，校方表示社发所不敌少子化危机，注册率不理想，不过社发所学生质疑应该先缩减名额而不是全面停招。社发所发布声明指出，社发所的学生来源并非只依靠大学应届毕业生，往往更多是来自于非政府组织、工会等，校方以少子化为由停招，理由过于牵强。彰化县国中小学校长异动第一阶段遴选委员会上，在去年12月4号开会之后公布校长异动名单，但是新县长王惠美上任之后，昨天重新再次的召开遴选委员会之后，认为12月的遴选有争议，各校校长暂不异动，将留任到暑假再办理遴选，而且未来彰化县只有7月办一次遴选，取消2次遴选制。消息一出，不少已经办理习别会的校长听到消息都相当的傻眼。彰化县教育处长陈义林表示，依据校长遴选作业要点规范，受理申请的时间应该是在每年的12月或1月，但是第一阶段受理的时间却是在11月底，显然有瑕疵。同时校长遴选时程调整在每年的7月底以前进行，和高中全国各县市的国中小具有一致性的做法，同时也维持学年度的完整性，也利于校务的推展。2019高雄灯会引发关注，包括举办场地从高雄港码头移到爱河，并且改名金银河，今年又从往年16天缩短到9天，甚至是在元宵节前就结束，引发了批评。市长韩国瑜今天指出，目前调整的形态类似灯会接龙，串联南台湾几个灯会活动，营造出一棒接一棒的感觉，这是一个新的构想，但是造成很多人议论，因此经过内部讨论，决定让高雄灯会延长2天到元宵节。高雄市观光局长潘恒旭说明，下个月5号大年初一就有佛光山平安灯会，而爱河灯会原本是从2月9号大年初九办到17号年初13，隔一天就是台湾灯会在屏东大鹏湾登场，希望三个灯会串联，打造南方三大灯会，吸引中北部以及亚洲的游客。但既然有民众有不同的声音，高雄灯会将会顺延的2天，到2月19号结束。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95点，来到20359点。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2点，成为207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7点，成为255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1点，成为74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8点，成为2663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成为3198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8点，成为975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38亿。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今天西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目前马祖仍然有浓雾，能见度不足200公尺。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半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而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要提防长浪。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每天2小时，一年220天，终于看到希望冉冉升起。 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的爱心第二圈文教基金会，在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两小时陪伴孩子克服进度落后的问题，用爱让孩子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夜晚黑的深， 他被誉为最强旋律制造机，他是景安。景安创作专辑《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12月28主盘娱乐实体发行。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88周第五名，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第四名，艾怡良 ，Forever Young。第三名，黄子佼，再见过去。第二名，王心凌，到处不存在的我。第一名，蔡依林，怪美的。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狐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张信哲。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下午的3点07分，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平常星球第二个小时呢，都在空中跟大家聊电影，然后说本周什么新电影要上映啦。我们来看看预告，今天真的邀请到电影咖来了，我的天哪！让我们欢迎疯狂电视台疯电影的新电组导演，还有男女主角欧弟哥，还有明真。 Hello， 玛丽你好， 玛丽你好，大家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嘿、hey ，我是欧弟。 一点都不像 我是导演 那今天就交换角色，分别介绍不同的部分好了， 可以这样蛮有趣的 对啊，也是可以的啊， 那就访问蛮有挑战性的 那就请那个明真导演先来分享一下好了，因为疯狂电视台其实因为我们刚好之前有访问过彤彤哥跟英英，然后他们有来介绍那个疯狂电视台舞台剧， 舞台剧、 哦、真的吗？ 对，那其实舞台剧假设啦，我们假设空中可能还是有听众朋友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一个很坏的人，他要把电视台弄烂，然后就可以卖掉赚钱、嗯、然后就请一个他觉得瞎咖的制作人来，然后殊不知他不是一个瞎咖，坏了他的计划、嗯、简单来说可以这样吗？明真导演是这样吗？ 哇，好厉害哦，你已经解释完了耶， 一语道破， 你已经讲 完了。好 了，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啊、过年记得进去看哦，这样这是我们知道的舞台剧版本、嗯、然后在三位进来之前，其实在我们的 APP 上就有很多人发出疑问说，为什么要把舞台剧改编成电影啊？ 对啊，为什么呢？导演， 明真导演， 为什么？ 嗯，啊，这个还是让真的导演来说好不好？我怕我讲错话。 没有，我们一直觉得哦，一个好的故事要完成，其实真的很难。嗯、我们一直在做创作的人，每一个创作的作品完成之后，然后、嗯、看到他能够演出，嗯，然后带给很多朋友欢乐，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愉悦。嗯嗯， 对，就像欧弟哥讲的，就是带着 VR 在看舞台剧。 哦，好会形容哦，真的耶， 把每个角色都放大， 我是形容王耶， 真的 但是呢，这个舞台剧跟电影版我们常跟人家介绍就是说其实是一模不一样、嗯、就是故事结构上面是一样的、嗯、但是其实内容跟走法，因为电影它的可能性就更多，嗯，对，那对于角色的 深度各方面可以有更细腻的一些去呈现。 嗯， 对，然后舞台剧版是非常欢乐的， 嗯， 非常恶搞，恶搞到了极致。但是呢，到了电影版里面，其实会看到更多的人性， 嗯， 看到更多的无奈，以及更多的希望梦想实践的那个努力， 嗯。 对， 那导演当初要改编这个剧本的时候，有很困难，哪边要做取舍嘛？哪边要加强，哪边可能要放弃删减这些？ 要放弃唐崇盛？到底为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放弃这个很容易啊。 其实从舞台剧要转换成电影，其实难度还蛮高的，因为整个创作的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 嗯， 全民大剧团的作品当中，我们没有出版任何的影音产品。 嗯， 对，人家想说啊，你反正舞台剧演完你就把它录下来，就变成一个产品。 嗯， 但是创作的起初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等于说我们要在做凤凰电视台把舞台剧改成电影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 这么久？ 对对对对，因为有很多的难关，很多的卡住，你必须考虑到有看过舞台剧的人进来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会很凶，他们会超期待，就他们在那边我笑得很开心哦，你们这个贺岁片没有让我笑，给我试试看。 真的耶。 对啊， 所以你 请大家不要抱那么大期待。 所以你就必须在电影里面要偷偷的跟那些看过舞台剧的人说一些话。 你会打破第四面墙，然后导演出来说，我跟你说这边 没有，有看过舞台剧的人去看他就会知道。 哦， 我们会藏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些是只有看过舞台剧的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嗯嗯， 那一般的没看过的人就说，哦，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但也是觉得很顺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整个思考的过程当中，然后后来又跟我们的监制伟忠哥跟如芬姐，那他们都希望我打破原本舞台剧的整个思维逻辑，所以就重新找了一群新的演员，对，那就希望有一个新的气象， 打破它， 非常的冒 险，打破它的意象，打破它。 其实真的是，压力蛮大的， 很冒险， 因为真的是还蛮冒险，因为有一个很安全的东西，但是。嗯， 而且重点是因为这个舞台剧太成功了， 是演了147场。 嗯， 对。 那时候想说，好，那全部就是重来，然后演员也重选。 是， 那时候是欧弟哥的第一个名字就浮上了导演的心头嘛？ 对，因为欧弟他有一个我需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必须有重义的底。 嗯， 对，但是必须有深情的部分。 重义底，深情魂。 哦， 对，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确定，因为综艺它那没话讲，那一定是大家都知道，但是里面的那个东西我就不太确定。但是第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那个综艺的东西太强烈了，搞笑的东西太强烈了，生怕现场有任何的安静。 哦，我知道，你知道做综艺做久的人，就像做广播，安静了，我赶快电个话。 对， 然后有时候电话就啊，电失败了，糟糕，更安静。 对，所以就是忍不住职业病，你知道吗？ 是是是是，但是、但我就觉得，那个职业病的背后有什么东西？ 嗯， 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后来，就跟欧弟在聊，在谈，就发现，他有一个跟我原本角色设定非常近的东西，就是其实他是一个电视儿童。 嗯。 对，电视陪伴他很多的时光，对，那这是这个角色需要的，然后以及他后来其实他也很努力的在电视圈里面慢慢慢慢往上爬，那跟这个主角的东西有很多地方是蛮类似的。对， 欧弟哥，你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刚刚聂祖导演说你们第一次见面在聊天， 在办公室， 你们在聊什么？ 我生龙活虎，然后因为那当时不知道自己要演什么嘛，然后就是用一贯的方式，那个跟人家相处的方式，就是展现热情活泼呀。 所以你们是纯聊天，他没有有台词要你， 没有没有没有， 超哈拉，就是噼里啪啦乱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因为我想说喜剧嘛。那个贺岁嘛，然后就是我就跟以前一样这样，然后还聊着就聊到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他才发现他好像感觉像那个俄罗斯娃娃一层一层打开之后，他一直要看最里面的东西是什么这样。 导演问你什么，他怎么挖你的？ 他其实在当时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深入，但是他 在一边拍戏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不断的阻止我那个欧弟出现，对，他就要那个欧汉生出现， 所以他会在现场说欧弟回去，欧弟回去，这样。 因为他们哦，就是受过那种专业的综艺主持人的训练，对，所以他一到现场，他要招呼所有的人。我心想说你疯啦，你不需要招呼任何人，你只需要招呼你的那个角色，叫叶志强，你只要招呼他就好了。 因为我一直到那个时候才发现，为什么电影圈你到工作场合大家不是开开心心的打招呼，我觉得好奇怪。就应该是大家说哎、欸、早安，嘿、欸、好，你好吗，嘿、欸、我很好，来来看看看看，这样子应该很嗨，因为那个搞节目都是这样嘛， 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这样，所以就自然而然就看到有人怎么那个表情很冷静，你怎么，你是不是不开心，你怎么了，你告诉我，然后就想要过去招呼每个人这样，然后招就后来忙到后来我自己精神崩溃，因为我自己演到那个压力太大了。 说到欧弟哥，你演到压力太大，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有看疯狂电视台疯电影的这个预告，然后就是你就是演一个节目制作人嘛，然后你要做很多的节目，可是就是看你的演艺历史，你也在综艺圈然后二十年，然后你要说高低起伏，那种低潮高潮 都见过了， 你都见过，所以对我来说，有时候我们会问演员说哎、欸，这个角色对你来说会不会很难，你有没有卡关的地方，可是对我来说，我想象中反而觉得欧弟哥你演这个角色有挑战性可言吗，就是因为太 有 他不能够搞笑，这是对他最大的挑 战。 对，只要才让他一点聪明的眼神出来，就 对对， 直接喊他， 导演就发现了，就是我只要眼神那个一变得很聪明的感觉， 你是欧弟哥， 完了，然后就喊他，所以这部分对我来说超级难的，而且因为我巨蟹座嘛，所以我就保护色比较重，其实我搞笑也是有点在保护自己，然后但是当你要不用这个保护自己，然后真的把心打开给观众看，那个很害羞，所以其实我出道到现在，我从来不看自己的任何作品。 你说综艺节目你也不看吗？ 我觉得很丢脸，我觉得非常丢脸，我觉得很恶心，恶心又丢脸。 可是他也不看回放哦。 可是最近的，比如说 IG 会非常流行，以前的综艺节目会剪接那个什么精华片段，所以你如果 IG 滑，你都很快带过， 很快那个按封锁，不再显示这个视频。对。 所以前几天播出的《小明星大跟班》，你自己也没看？ 我没看、欸。我不会看的，因为我对导演说他分析出来，我对自己非常严苛，就是没有人比我更狠的。比我对自己 更严格， 对对对。 所以这个制作人叶志强的角色，他是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认真不搞笑 啊，对啊。 所以他在里面的个性就是这样， 他没有搞笑，他压力超大的，那个角色压力超大，一个他跟带了另外一个笨蛋，就是刘冠廷演的，对，就两个人要很努力的把24小时的节目run 起来，然后还带一个拖油瓶，就是明真演的那个 Diva， 从马来西亚250来台湾寻梦，对，有明星梦，这台湾现在。 然后导演那个在挖掘的过程之中呢，他才发现他挖得太深了，因为我整个入戏入到我回到家，我要干掉那个一半瓶的威士忌，我才睡得着。 为什么？就是因为太进入那个角色，你觉得 对 压力很大。 啊、但其实他戏里面并没有要有那么多。 他就是欧弟哦，就我在跟他工作过程当中，就发现他其实是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在他里面。对一个导演而言，那是可以挖掘的。但是呢，他自己都没有好好的去把它整理好。对，因为那个东西要挖出来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我们这次其实只是稍微的试一下，但有时候不小心就挖太深了。 所以其实拍完大家看了会糗还有贺岁片，但其实对欧弟哥来说，你回顾这一部电影，你是遍体鳞伤的咯。 应该是说过去很多没有被处理的事情，他以为 处理掉了， 但其实没有。所以当譬如说某一个画面，我跟他说哦，你必须想什么事情哦，他一想就哇，我说这个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也要 take 回去一点这样。 对，然后就是一不断提醒我说贺岁贺岁贺岁。 就哎、欸，这真的会疯了。你又要挖我深的一点点，又不能挖太多。你又要我记得这是贺岁片，然后就是弄来弄去，弄来弄去这样。 对，然后因为他又是一个那个剧情，因为 本身喜剧嘛，嗯，所以很有很荒谬的部分， 对， 然后我又必须是不能跟着，比如纳豆那么搞笑，然后那个汉典， 国格， 他们在那边就是放很开这样， 我要忍， 就他不能玩，他好惨， 我不能玩，我不能玩，然后所以有一场明真跟我角色跟角色有一场就真的大发飙，大翻脸。 你说男女主角吵架戏吗？ 不是，那场戏没有让我们吵架，但我们，因为导演给我们很多空间嘛，所以在那场戏我们自由发挥到我们两个大吵架， 私底下就吵起来了， 对，大发飙。 所以这个是有剪在那个电影当中，我们是看得到的。 后来也是太多了， 太多， 也太多。 对，我觉得因为我是受剧场训练的，所以就允许演员有更多的即兴 去玩， 对，去试，嗯，我们来试，然后我觉得在试的过程当中，他们彼此能够了解对方的那个 power 到什么程度，那，自己可以搭上到什么程度，所以花了蛮多的力气在一些情感，在一些男女主角之间彼此情感流动的那个过程当中去抓那个尺度。 导演真的很有耐心，因为其实我们都不是非常老练的演员，跟着而且跟那个剧场的演员比起来又更是菜鸟到不行，他真的是一遍又一遍的去 帮你， 真的，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是梁朝伟。 我知道那个时候导演说欧弟太多太多 太多了。 我说哇，彦祖哥是我的王家卫。拍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像林青霞？一遍又一遍的哇。 所以说到第一次，对明真来说，明真应该是更诚惶诚恐吧，因为第一次 我超紧张的。 那时候导演怎么找到明真的？ 我也好想知道。 他完全不一样，像欧弟是什么，没有，我们就聊，因为本来就认识。那明真其实我不认识，我知道他是第一次他吸引我的是什么？是他的口音， 咬字 太 不正确了。 因为马来西亚腔，我觉得这个腔调很有趣。那因为我们的角色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想要当明星的女孩子。那台湾现在想要当明星的女孩子，她就通常就直接去当网红啊， 直播主， 就是直播主了。对，那我觉得明真就有点傻傻的，怎么会从那时候我们想说马来西亚你就直接去中国就好了，为什么会来台湾呢？对，就可能小时候看太多台湾的节目。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所以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的人，但他就一个很奇怪的， 他就是有在发光， 一个奇怪的光芒， 奇怪的光芒， 对对，因为对我们来说他要有趣啊， 真的，他在镜头里面是会发光的， 对， 所以欧弟哥可能很多时候跟他对戏是会被他电到，这样 对戏不会，我就说他在镜头里面会发光，就是说他穿过镜头之后，他的光芒会出现，但本人还好。 他现在坐在正中央，你在我面前发光，他是有发光的。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他的一个背景很有趣，所以后来就因着他，我们就改了那个角色的设定，就让那个女生是从马来西亚， 真的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是为了他， 就重新调整， 有点量身打造的感觉。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来讨论说口音， 尽情发挥，导演说， 他说要不要，我说不要 ，那会不会演到最后越演中文越标准怎么办？ 没有，是整个 team 都变马来腔。我想说，我是在跟什么 team 合作？为什么？灯光打好了， 讲真， 好吃。 所以在演这部戏，那明真觉得念祖导演是个什么样的导演？ 直接，然后我因为我喜欢就是有什么东西你要直接跟我说，因为我没有那么聪明，所以我是要讲完全很白的话我才听得懂，然后导演刚好说话是蛮直接的，不好就是不好，好他就会很好 所以导演 刚刚那都很好。 所以导演说不好的时候，他也只会说不好嘛，他又蛮严厉的，就是会 不会我会很直接讲说我们再来一个要做什么东西， 对，然后他会用他本身或者是一些讲描述一个故事来再把我带进去，然后他会跟我一直很深层的分析每一个部分，所以让我就很清楚的知道，对，我 Diva 我应该要更加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个性角色更加看起来更加立体，然后让观众更加能够 catch 到这样子。 对， 感觉念祖导演好会带戏哦。 他好会带，而且他的那句很好，你知道到后面就会感觉像是 肌肉松弛剂、哦、 就一听就放松 一听就哇、哦、我好 我们都在等这句 对我们就努力就为了这一句 所以没有录音录下来、嗯、自己演完自己放 没有没有、嗯、 我已经会模仿了不用了已经会模仿 他真的好有耐心哦 明真你的眼睛还好吗 哦因为我在湿疹 他昨天访问没讲好我揍他 我想说在热敷眼睛 对因为我季节一直在变台湾所以我的皮肤就会一直在变、哦、然后今天很肿 很肿、 嗯、然后我就想说赶快消肿 刚刚欧弟哥说到印象很深跟明真之间是你们真的吵起来的那一场戏那对明真来说你有哪一场戏也是让你印象很深刻吗或是你有卡关卡很久就过不去 救护车 救护车 对欧弟哥就是、 不能透露太多、 哦、不能透露 对耶好啦那我就要说那个被那个是什么表啊那个什么公式表吗还是什么、哦、 市政根号二为无理数啦 啊 听得懂吗 我 满头的黑人问号 我完全听不懂 市政根号二为无理数 我们里面有个节目， 所以真的是有这个。 对啊，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是在舞台剧里面也有，就是叫深夜助眠秀。嗯，相信大家一定有夜阑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拿着遥控器转来转去，希望找一个好看或难看的节目，帮助自己能够睡着。嗯，那我们就找了很多的单元，嗯，比如说有介绍经典电影啊，嗯，那明真这次负责的就是当一个数学老师，嗯，要教同学如何市政根号二为无理数， 是认真的教数学吗？ 是，所以 不是穿很少的说一。 没有， 我们里面 穿很少的话， 山上悠扬， 那个怕大家都醒来了，就是要帮助大家睡着。嗯， 所以是因为那个数学内容很难， 数学内容就是你要完全把它整个背下来。 你还有办法吗？现在 随便就是讲其中一段， one, two, 没有没有，要背就要全部背完。 哎呦，来了， one, two, 很长哎、欸， 可以可以。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市政根号二为无理数要先反证根号二为有理数反正你也睡不着首先假设根号二为有理数根号二写成 P 分之 Q 其中 PQ 为正数且 PQ 互质也就是最大公因数为一两边平方推得二等于 P 平方之 Q 平方一项得 2P 平方等于 Q 平方 Q 平方为偶数则 Q 为偶数又另假设 Q 等于 2KK 为正数Q 平方等于 4K 平方带回原式的 4K 平方等于 2P 平方 P 平方为偶数则 P 为偶数两边怎么样呢不能想象谢谢 超强 超强的、欸、没有稿子、欸、 我完全还没背过、欸、 是临时出来的耶 很、 欸、还记得、欸 欸、你真的可以做成一段 rap 而且真的有点困不知道为什么各位我们现在不是一个数学节目我们现在是在宣传疯狂电视台的疯电影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再回来 放进口袋，有快乐存在。把心事全部摊开，阳光晒一晒。好的心情就让奇迹去编排。像每次你朝我来，我充满愉悦的色彩。就跟我来场比赛，欢迎你火力全开。我用甜蜜攻下备战。 青睐。小声一宣战 T-O-T-O-T-O-T-O-T-O-T 要向你传送我的期待 T-O-T-O-T-O-T-O-T 看谁能把谁的心攻占，有感觉来主宰，这决定是你 love boy I'm in love with you you I run to you you you I'll be with you you you I think of you 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是半途最刺骨。蔡健雅2019开年深情主打半途。 从学爱开始到爱之结束，我们都还在试着体悟一句再见的温度。离开总不是愿望的项目，却在生命中一再反复成为负数。有些爱有些人最后走进回忆留在半途，剩缺憾的缺憾弥补一些执着，消失的留下的触动，但却依然在爱里痛苦 2019给自己一份豁达的开始，蔡健雅全新创作大碟《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深刻推荐《半途》。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女儿啊，你开始工作了，今年的红包我就不发喽。 没关系，有台新。金猪年，台新信用卡送出百万大红包，单笔刷满千元就能抽。春节团圆，不论是买年货还是聚餐出游，用力刷台新就有机会赚红包。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值为201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查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爱美有方法，追求美有密码，你要记住美感密码。解码百种变更美的秘密，超乎你我对美的期待。艾丽根风行全球各国，世界医美领导药厂，为你成就美到完美的最后一里路。艾丽根 Elegant。 有机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机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 Karen Cici。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每天都多爱你一些。 Fade the night，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34，欢迎继续回来跟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现场有疯狂电视台疯电影的导演新电组导演，还有男女主角欧汉生、欧弟哥，还有林明真，欢迎。 嗨， 声音最甜美的玛丽， 谢谢谢谢。刚刚说到有一场戏很夸张，就是欧弟哥说导演把他丢到华视的顶楼，然后一个人演2-3个小时。 没给词， 没给词， 就把他丢一个人在那边，然后叫他去看。 有人在拍他吗？ 有 空拍机啊，然后那个轨道啊，然后 空拍机也有 好几台 大的 crane。 对 crane。 然后那场戏的内容是， 就他之前就是前面他刚被电视台给 fire 掉， 这可以剧透吗？ 这可以啊，这还好啦、啊 okay, 被 fire 掉，所以他就一个人在，觉得一切的努力都好像没有了。那在此之前，我就跟欧弟讲说，待会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让开来。嗯，就他唯一能够看到，就看到摄影师，嗯，看到机器，那其他就全部的清空。嗯，说接下来时间就是你的了。 嗯，好难，好难哦。 所以那时候你记得你刚刚在那边，然后 action 开拍的时候，你脑中 心里想什么吗？ 对， 我在想动力火车哎、 欸，你是唱 我的亲爱的歌，对， 太澎湃了。 我想说动力火车走开走开，不行，现在不是想这个时候。 然后出来刘德华， 对，那个场景太像拍 MV 的感觉，然后可是你又没有歌，你也没音乐，你要 没有， 你只能用想的，你也不能演，哼。你只能用去想那个情绪，我想靠情绪怎么散发出来，很难。所以那一场我其实挫折蛮深的。 那原本就知道这场会磨到两三个小时吗？ 就是一直到太阳下山啊， 就录到不能录为止。 对啊。 那最后是有成功吗？还是只是因为太晚下？ 当然有啊，当然有。没有，就是因为其实那一段前我们还在磨合，嗯，那个还在磨合，嗯，所以我们等于说用那一场，就是让欧弟他最本来的样子，嗯，慢慢会出现，嗯，对，然后包括我们在华视，他一进到华视，妈，太多的回忆就 来了， 就来了，嗯，对，然后到那个地方，所以他走上来就开始就跟摄影师讲，我跟摄影师讲说，我们摄影师也非常棒。江敏中，敏中非常好，嗯，我们就在讨论说怎么样来帮助演员在这个角色里面可以进入，因为这是对这出这个电影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嗯，对，所以就让他一个人在那个空间里面，因为他就是无助，嗯，我就要他的无助，嗯，那我知道他是无助的，因为他对于这个他就 很， 如果你给他一个麦克风他就火起来了，嗯，他什么都没有，嗯，那个无助的东西就是我要的，嗯，所以就让他在无助那边一直无助，一直无助，在一个很空旷，可以看到整个大台北，嗯，但当镜头一拉开，人那么渺小，嗯，那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就是在那个点上面，就是前后暴瘦七公斤，对， 你暴瘦七公斤吗？ 就跟着剧情走。然后 一直瘦下去， 脸越来越瘦。 剪接师都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会这样？因为刚好是跟着，有点像那个想要跟那个冠军爸爸，嗯，摔跤爸爸，嗯，对，那个致敬一下。所以我一边在拍戏的时候，一边在跟着心情，嗯，去吃不下，然后去走，这样 是真的，也不是故意去要， 对对对，嗯，然后后来还真的成功了， 对， 啊， 对对对对对对。 这部电影呢是年春节要上映的贺岁片，然后目前我是只有看到一个预告的版本，然后里面呢有一个今天没有来的叫做刘冠廷先生， 对对对对对， 是， 然后他在预告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演很多很多的角色，然后那时候我有点想说。这么模仿这么多角色，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弟哥才应该演这个啊，因为你那么会模仿，就却反过来，你要去演一个深情的。然后我们印象中刘冠廷来演一个，就是会挥棒出去，然后什么摔跤手，然后 疯狂电视台很疯狂啊，导演超疯狂了， 对， 搞笑的不搞笑，身材好的穿很多，然后那个很认真演、很会演戏的，然后叫他来搞笑。超疯狂的。 所以欧弟哥在刘冠廷他那个角色要模仿这么多，你也是会帮他很多吗？带领他进入各式各样的角色？ 没有，他自己很厉害，他自己做足了功课，嗯，我只是那个在 Michael Jackson 就完全靠欧弟了， 嗯，就稍微指点了一下这样。 那请问三位，就是你知道扛贺岁片的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嗯，就是就连我一个，就是我不是导演，不是演员，不是，我只是决定要不要带家人进电影院看贺岁片，对我来说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很怕我选了片，然后我家人都没有笑，或是怎么办？三位，这个，你保证大家进去绝对糗还出来的吗？ 哦，我觉得应该会还蛮。我觉得应该，因为他进到电影那个逻辑里面，其实我觉得应该。观众出来会觉得很满足，嗯，会觉得那个梦想有机会实践，嗯，对， 还是一个给人希望的电影， 很正面，很有希望的，嗯，然后当然也会很开心，但我觉得开心对这出戏来说应该不难啦，啊，因为他毕竟舞台剧已经演了147场了，嗯，观众都很开心，所以笑料的东西那个都是已经验证过，我们现在只希望能够验证说，诶，这出戏可不可以打动人心，嗯，其实找一个伴 陪着自己一起过年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重要的。嗯，所以当你尽量不要一个人去看啊，我觉得一个人去看、 哦、我觉得不行欸，我觉得一个人看、哦、 这部片不适合一个人。 嗯，不太适合。 好好，我会笔记下来，因为有时候我蛮常一个人看电影的。 真的假的？ 对，这一部不行。 贺岁的时候，不要过年期间就不要啦，就还没过年之前可以看。我们2月1号。 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是，看完小夜之后，你会觉得自己还 OK 啦，过得还不错。 是 在里面把小夜拍得好 惨。对。 所以刚刚导演说，就是过年有个伴一起进去，然后开心的笑，可能有哭有笑，最后还是有希望。 对， 那男女主角呢，对这部片要不要跟大家好好来推荐一下，给大家吸引，给个钩子。 我觉得像刚刚念主导演讲的，就是他不只是会让你开心满足，就是他情感的部分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嗯，像我们昨天去看的时候，我有好几幕，因为刚好也是自身有参与，嗯，所以就每一次一到了音乐一下的点，哇，就会好想 泪盈眶， 就很想哭、嗯、就非常感动。嗯，尤其是很像拍小叶小时候，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就拍到他小时候的时候，开电视机什么的、嗯，就是电视儿童的那一段回忆。嗯，就是当你就会去想象，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看电视长大的，嗯，其实很多东西都很贴近人心。嗯，就是看了之后，你就是会觉得，哦，对，就是这样， 有共鸣连结， 就是这样。 就是有些你会理解到，哎，有些电视人搞笑背后其实，嗯，真的悲剧喜剧一线之隔，嗯，他们只是选择了把开心的那一面给你看而已，嗯，那其实伤心难过其实很多人都一样， 嗯，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告诉大家，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个曾经陪伴你们很久的好朋友？嗯，那个东西叫电视。嗯，然后它曾经是你的时尚家具，嗯，然后它曾经很厚。嗯，然后当它对，当它 有印象馆， 对，印象馆，当它很厚，它有木门，然后它有噗噗噗的那个旋转钮的时候，你跟他的感情是最浓厚的。嗯，然后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开在那边一个墙角陪着你们家。嗯，但现在都是手机，然后电视也越来越薄了，甚至再怎么薄的电视都比不过手上的手机。嗯，然后的时候，你还记得有个东西叫电视机吗？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看电视节目的人，就是跟在我的朋友的同温层当中很像异类，因为大家已经不会看电视节目，他们就常问我说，为什么你可以忍受广告？你说你的电视中一定要有广告，你又要等然后什么的，可是因为可能从小就看电视，你就觉得拿着遥控器看的电视是一个最放松跟开心的时刻，然后半夜我也是会疯狂转到很后面的台，什么什么电视台，然后就是有个长辈在唱歌，然后你 calling 你打电话进去给他文字的掌声，这样子啪啪啪，我就觉得那个是很难取代的回忆。 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内心的东西想说，就是隐藏很多，拍完这部戏更这么觉得，嗯，就是现在时代大家感觉到好像比较早比较乱，嗯，很容易大家吵架，话题都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一起同时间在看某一个东西，嗯，因为大家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你看的广告跟我看的广告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共通的话题了。嗯，以前在每一个时间点，我们综艺人很喜欢看广告，好的广告或好笑的广告，嗯，它会成为一个大家都理解的梗。嗯，现在的梗并不是说不好笑了，而是说大家能理解的程度已经不一样了，嗯，比如说你讲那个梗，我讲钢弹的，你讲火影忍者，嗯，所以我笑不起来你的梗，嗯，然后我就说你不好笑，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分歧了。嗯，所以我觉得电视它象征了一个什么，就是语言如果没有能接收心意的人的话，也只不过是一大串的噪音而已。嗯， 怎么会变一个这么有点惆怅的结尾？我们是贺岁片， 没有，其实就是我很喜欢用喜剧去包装比较严肃的话题。嗯，对，那更何况是用电影的东西，所以跟欧弟在整个工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些痛调其实是很合的。嗯，我们用一个很欢乐的包装来探讨一些比较有趣的议题，但是看到的人就看到，嗯，没看到人也没关系，你就会看到欢乐的那一面， 就是选择自己需要的部分。對對對對， 而且我刚才有个 happy ending 我还没讲完，嗯，现在你们有一个共通话题的好选择，就是2月1号的时候到电影院去看疯狂电视台疯电影。 二月一号，疯狂电视台疯电影，欢迎你找你的朋友，找你的家人一起进去，开心的笑，然后看到希望，就是最棒的。今天谢谢三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 谢 谢玛丽。 下了都活该，爱对健康有害，人很傻以为比命运厉害，传说过几段爱，也怕了被他伤害，现在的我都因为那些我学会跟爱摊牌，跟爱是千言万语也说不明白，跟爱是千辛万苦都要去找那种未来，跟爱是千山万水都心情愉快，有谁可以参透爱的坏，是好心的药材。当初你的 smile 到最终的 goodbye 用多久领教了爱多奇怪，战胜了些阻碍，营救了几次将来，特别的你到底是爱上我还只是爱上爱，原来是千言万语也说不明白，原来是千辛万苦都要去找那种未来，原来是千山万水都心情愉快，有谁可以参好心的药材，不要被孤单给打败，不要被寂寞虐待，下一次爱的痛快。哦，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欧弟欧汉声的《Good Eye》。 千辛万苦都要去找那种未来，原来是千山万水都心情愉快，有谁可以参透爱的坏，是好心的药材。 幸福不需要复杂，情歌可以很简单，他笑着笑着唱出温暖的美好，秋诗林，怡可拉。 要我坐树下你排队买票，不用讲好听话也用情调，你眼神随时为了我闪耀，让我明白我对你多重要， 都值得拥有一克拉的幸福。秋诗林最新专辑《暖心情歌》再推荐，一克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40秒之后，老旧公寓的价格换来100平的规格。 对面邻居的身影，换成270度水岸景观。天龙人太委屈，影大景最挺你，三间大套房在家就能泡汤，敦南4分钟限量4字头，即刻倒数，影大景2653-8888。 过年必备的红包袋，你可以不一样。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与插画家合作红包袋及春联义卖，每卖出30份红包袋，就能为一只流浪猫狗结扎，终结流浪的命运。公益红包袋，召唤你的一份爱，请上网搜寻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这是对感情的无奈控诉，也是对你的最后道别。 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 周星哲2019全新 EP《终于了解自由》，数位平台即刻上线。 我是艾怡良。 3:52，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到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啦。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你说一声，你很棒。 那你这样，你又，哇！ 为你送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半途》，祝福大家有个开心的周末假期，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喽，啵啵。 开始都会有结束，是否这么说反而专注每个当下的感触，拥抱的瞬间时间已倒数，也许预知了终将孤独，更想付出。有些爱，有些人，最后走进回忆，留在半途，像缺憾，的确很弥补，一些知足，消失的，留下的，守住的却依然在爱里痛路，找回归属。 触动，但却依然在爱里痛苦，找回归属。 全主打。 日复一日，当爱消耗殆尽，我们终究成为彼此的影。旋律中层叠出浓厚的孤寂感及对爱情的寄望，自我疗伤的无限呢喃，王心凌到处不存在的我。 总在睡不着的夜，把我们之间想一遍，这样下去可能就永远，却觉得有什么不对。Show me the shinu hibi， 微笑或流泪，该怎么选择？你一抱紧，又让我指引。离别就能得救，逃避或面对，该怎么取舍？ 好澎湃才叫年菜，海霸王限量团圆年菜，龙虾、砂锅鸡、佛跳墙一次到位，线上订购就送怀念料理500元抵用券，快搜寻海霸王团圆年菜。 大家好，我是小树，主播是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Street Voice 未来进行室。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大家好，我是飞碟最爱主